北京时间16点整，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，深度覆盖全境，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，开放的节目形态，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。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我是奔驰车主，我在广顺之星。 我是宝马车主，我在广顺之星。 我是保时捷车主，我在广顺之星。 广顺之星专注高端车维修10年，咨询热线同步微信：13811110695，13811110695。 959资讯快报。 各位好，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。房山新闻网消息，房山区急救站再增4所，近日青龙湖急救站、岩村急救站、韩村河急救站和大石窝急救站正式运行。截止到目前，房山区共有1个分中心和17所急救站，24小时120值班车辆增至22辆。北京日报消息，日前天普新能源科技及产业示范区落户大兴，成为北京市首个以新能源为主题的科技园区。园区总用地约100亩，建筑面积约18万平方米，其中1期占地30亩，建筑面积约4万平方米，预计在2018年底前全部完工。园区重在打造北京新能源科研发及创新平台、产业聚焦平台，全部建成后将吸引100家新能源建筑节能领域的企业入驻，预计完成科研成果1000余项。来关注涿州方面的消息。1月10号，涿州市召开全市农村气代煤、电代煤工作动员大会，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、河北省和保定市关于禁煤区建设相关要求，对今年全市农村气代煤、电代煤工作进行全面安排部署。涿州市委副书记、代市长陈宇，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张明杰，市委常委、市政府党组成员李庆杰，副市长郑弘毅出席会议，会议由张明杰主持召开。1月10号，涿州市召开城中村煤改气验收工作调度会议，市委副书记、代市长陈宇、副市长郑弘毅出席会议，会议由郑弘毅主持。 不同的声音歌唱同一个梦想，不同的生命知足同一份希望。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涿州赛区正式启动，活动由华融现代城独家冠名支持，选手报名招商咨询热线：03123800612，03123800612，或登录中国新歌声官网在线报名。 我是陈斌， 我是季海星， 我是张艺亚， 是张磊。 再次预祝 2017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 圆满成功， 圆满成功， 圆满成功。 我在中国新歌声 等你， 等着你。 好音乐 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世界雨下个不停，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你，但是回忆回忆回忆从我心里跳出来拥抱。 重要的指尖，而不是出神发呆回避的眼。你怎么忘了我对你多了解？当两个人的关系只剩一切，我见到我们之间那条线，想放你飞向蓝天，越离越远，但你却拼命飞往我心里面。高的山却又无法去割舍，原来是感情中最难。 限行宅在家，不如置换一台吉利车，让你感受车外是北京，车内是北欧。现大兴店京城月、房山店沃德龙顶免费为您评估座驾，详询大兴店6124-0788，房山店8030-8588。 雾霾太可怕了。

我真的并不愿意让你孤单，让你寂寞，也不愿让你失落。而在牵挂中热泪满眶，我真的并不愿意让你孤单的寂静静一个，也不愿让你落泪，让你的心悬挂在半空。不愿一个人在风中在雨中走在那街道上，不愿在雪花中孤独中冰冷中想念着牵挂的你，不愿站在那人群中孤立，不愿站在那人群中相遇，不愿留着你孤独的时候才能体会什么叫空的与不安的心。中热泪与埋哭，我真的并不愿意让你孤单单去轻轻一个，也不愿让你流泪，让你的心悬挂在半空。不愿一个人在风中在雨中走在那街道上，在雪花中孤独中冰冷中想念着牵挂的你，不愿站在那人群中孤立，不愿站在那人群中相遇，不愿留着你孤独的时候才能体会什么叫空的与不安的心。我真的不愿意一个人在风中在雨中走在那街道上，不愿在雪花中孤独中冰冷中想念着牵挂的你，不愿站在那人群中孤立，不愿站在那人群中相遇，不愿留着你孤独的时候才能体会什么叫忐忑与不安的心。只愿抱着你轻轻地疼你，只愿拥着你轻轻说爱你，只愿每次我想你的时候能够有你在身旁看着我陪伴着我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我

何来相遇，不必强求。寻寻和觅觅，冷冷又清清，不知下一站将是向何方。是是与非非，不想再多问，只愿那个有我的明天不再有泪。只愿那个有我的明天不再有泪。寻寻和觅觅，冷冷又清清，不知下一站将是向何方。是与非非，不想再多问，只愿那个有我的明天不再有泪。只愿那个有我的明天不再有泪。

不怕。 多少恋情会像是只剩结局和起头，喝一口温柔却跌进灭顶的狂流，会以为除了彼此再没有别人拯救，想必是没经历过爱里多着的不自由，想当然那些日子人别无所求，爱意深得深得恨不得互为血肉，更怕有人说你为爱昏了头，给了所有还问对方说够不够，他是你唯一的乐趣唯一应有，他是你唯一担忧，什么是你先低头失去他，你怎么会轻易罢休， 真的 说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真的爱你。不管你会怎么想，你怎么说，也不会改变我的决定。你知道，有时候感情是很难说，很难说，爱人或朋友，从前到现在。就发烧，想给你听我的心跳，想你知道我睡得不好，喝水想着你，打车想着你，合眼闭眼间出现的全是你，我猜不到你的表情。 看着你，看着你。